这个单买需要899，今天预售直接送，只在最后的40071061008，40071061108。到了一年的夏季，让人又爱又恨的季节，爱的是冰镇啤酒、深夜烧烤、西瓜冷饮、水上娱乐，真的是令人畅爽。但恨的是啊，酷暑高温、桑拿天，连续阴雨梅雨季，也折磨的人死去活来的。 那夏天的高温有多可怕呢？举个例子，去年有一次我在等红灯，正好站在一个窖井盖上，一分钟后我再抬起脚，我的鞋底居然拔丝儿了。看看周围的人投来惊奇的目光，自己也是哭笑不得。 真的是挺尴尬的。而夏天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梅雨季了，屋里面永远散不完的霉味儿和席子上被汗侵蚀的点点霉斑，还有我家老爷子这一身汗黏糊糊的，还不能吹风受凉，太煎熬了。 是啊，这夏天的高温酷暑、湿热气候真的是一种煎熬。解决了它们，我们才能谈享受。 对， 那么被称为炎夏克星的牛皮席，您了解过吗？高温不怕，一个小时空调让席子吸纳凉气，毛孔收缩，锁住清凉。人睡上去后，毛孔随着体温慢慢张开，凉气缓缓释放，保证整夜的清凉舒爽，也能安心睡个好觉了。湿哒哒的梅雨季再也不怕，牛皮席打理简单，温水抹布稍微擦一擦，席面始终是保持干干爽爽。那今天就为您推荐到多年制席专业户孟德兰品牌的优质牛皮席。 是的，专柜价8900元的三峡库区整张水牛原皮打造的牛皮席，提前预售享受2.9折的超低折扣，只要2599元。而且订购成功，我们还要送您一对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套的一对。您听清楚了，是牛皮枕套，不是牛皮枕席哦。但是我们得说清楚，这个优惠仅限在预售活动当中，这批预售席厂家只给了100床，卖完了可就没有了，第二批到货肯定会涨价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 等于说今天订购您还可以享受到2599元的价格。40071061108，40071061108，这个电话您可千万记好了。不管是去年订购过想要重复购买的，还是今年夏天给自己家里想要换一床帝王席享受享受的，今天就是您最好的下手机会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一床就送您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套一对，优惠仅在我们预售活动期间。40071061108，40071061108。 是的，牛皮席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光听我们说的这么热闹没有用，来看看订购的朋友们是怎么说的。昨天呢，手机尾号8241的朋友打进咱们的40071061108订购热线就说了，说家里面的竹席已经用了3-4年了，每年使用的时候都得开水烫席子，一周一次，太烦神了。 没错，那夏天呢，很多家庭用的是竹席、藤席，有些年头了，席面上沟沟壑壑，藏污纳垢，很不卫生。而牛皮席整张牛皮制成，就算您是光着膀子潇潇洒洒的睡，小孩娇嫩的皮肤也不用担心。女士朋友们，几千上万的保养品涂在身上也不浪费，牛皮席给到您的不仅是清凉体验，更是贴心的呵护。那导播统计啊，已经有12位的朋友打进热线订购成功了。138尾号2523的朋友说啊，其实牛皮席早就想买，但价格真的是挺贵的，而且你看专柜有8000-9000上万的，也有3-4千的，网上现在甚至还有8900的。你们今天这么便宜，这质量有保证吗？ 一定要跟您解释一下，虽然是预售特价席，但是呢，每一床都是由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由多年工龄的老师傅手工制作的，坚韧、柔软、有弹性，使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您去专柜看一下，肯定就知道了。8900元的价格是没有任何赠品的活动价， 没有。 今天呢，是咱们厂家预售活动，只为宣传，不为盈利，特别带来了100床的备货，提前销售，卖完之后可就没有了。所以不要再犹豫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成功就送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套的一对，加油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

长过一会儿得瘟病，没长过一会儿长耶格，正念神看明博，空中来了五的阎罗，牛头马面两边站，三路神就在后边跟着，不给我马三立搓白面，一会儿你这儿就着火。倒霉啊，掌柜的，倒霉吗？大掌柜，一上百上，给您送火爷来了。掌柜，给白面，我给白面。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00。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十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厂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先呢把姚老师请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下已经过了 一段时间了吧，天气呢突然就热了，说人们就议论了，哎呀这现在这气候啊咋回事啊，就是过度失去了它的平稳性，说夏天到嘎噔下子 一下子就到了夏天， 一下就到了。那么根据我们讲这个自然的方法，许多老朋友都知道有一个呢这个规律，这个节目怎么讲是吧，大家一听都知道，说这个这档节目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到什么季节讲什么内容， 给大家做什么提示， 对， 让大家跟着季节走，跟着季节做好养生保健的工作 啊，是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对我们啊日常的生活有没有影响？ 有， 有很大影响。气候稳定，病情就稳定。 对， 气候不稳定，造成的哎，这个疾病和症状也就不稳定。因此，在春季时候啊，是疾病的高发期、复发期、加重期，是不是啊？在这春天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就提醒大家，哎，该注意的事项。那在身边给您提个醒啊，大家就注意了。五季和我们的五脏啊是相通的，而且呢每一个季节就像一个什么接力棒，你春天这一棒啊跑得不错，那么为你的夏天呢也打垫了良好的一个基础。说我没养好会发生什么症状，你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清楚。 对， 讲了什么叫健康的标准呢？阴平阳秘。什么叫秘啊？啊，什么叫阴平啊？这个很关键。哎，一些啊关键的词 啊，我们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关键词一定要了解深，了解透。阴平阳秘，哪个秘？秘密的秘。啊，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说很有精神了，为什么有精神呢？因为阴和阳他们之间这个关系处得非常的好，是吧？要用点文词呢，阴和阳啊，在季节变化，在动态下保持了相对的平衡，这是最简单的理解啊。如果不平衡了，阴不足，不仅影响了肝阴的不足，眼睛发涩呀，筋发紧呐， 啊是不是啊？ 对。 啊，脾气发燥啊。 发烦呢。 发烦已经就影响到心了。啊，为什么影响心呢？说了，他们之间的循行是相生，水生木，是不是啊？水多了，春天这木，也就是说啊，这肝那、啊、就舒服。生机勃勃嘛，这个我们都懂。如果肝阴不足，冬天没养好肾阴，春天呢也没做好肝的工作，最后之后使这个阴不足继续发展，所以就是出现了心烦， 就造成了这个肝火咬心，心不安 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节目的特点，有的呢是半截听的，是不是啊？有的老朋友听就明白了，哎呀，这个节目好啊，到什么季节啊，哎，就说什么话，哎，给我们提醒注意什么，在什么季节我们注重什么呢，调哪方面。这个季节叫借天时。什么叫借天时？你知道我们夏天了，老朋友都知道， 对， 借什么呀？ 借夏天天气热，循环快， 对， 及时把体内的这些外在的也好，内在的也好，也就是说外在的风寒湿，内在的风寒湿，及时的清理出体外。 你看看什么叫借啊？借天气的阳气。夏天不是阳吗？最盛吗？温度高达30多度，甚至有时候40多度， 对， 就说明阳气嘛，是吧？特别旺啊。那么阳不足的朋友呢，这时候就是有可借的了啊。姚老师刚刚说了一个，阳不足会产生什么呢？风寒湿，这不就清楚了？我有风湿，那你就赶紧借。风湿我们过去讲过什么三关病，我们谈到了借什么呀？借这个阳气。阳主什么呀？ 阳主动。 那就是不想动不爱动的人，在这时候怎么样？ 就应该动起来了， 是不是啊？在春天我们就应该动起来了，在这时候我们就怎么借？借着阳气要打通我们的督脉，督脉主一身之阳啊。我们大家一般都知道，人的前面啊，是吧？是人脉，主一身之阴。人的后背，后背的中心啊，有一条脉叫督脉，背部为阳，腹部为阴，阴者为人脉啊，阳者为督脉。如果我们夏天养好了阳，冬天养好了阴啊，你想做什么吃，是吧？有原料了，那你还愁什么呀？是不是啊？现在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你去问，阳也虚啊，是阴也虚，那你要注意什么呀？在夏天的时候要注意给自己充电。充哪方面电？充阳不足的电。因为本身这个阳，是吧，就是一个人的动力，又是动力又是什么呢？热力。就是热源。你看，你一般的到冬天，有的人怕冷，有的不怕冷，是吧？怎么认为不怕冷的人说明人家阳不虚，怕冷的就是阳虚。可是一过夏天，有些人呢就把这段事儿啊 忘了 没关系啊。咱们这档节目就给大家提醒了， 对，我们可以及时给大家提示，告诉大家阳既是动能又是热能。 这就知道了，有些朋友啊一说阴阳啊， 哎呀，一讲阴阳啊，我就犯糊涂，是不是？后来一听咱们这节目，很简单，什么叫阳啊？哦，怕冷发冷，遇冷加重，这就热能不够嘛，不够你就是阳虚嘛。动能呢，上了年纪，你看看坐哪儿不动，就守着个电视，不想动，他不爱动，他一动呢，动力不足，这就是阳虚的表现。哦，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些情况我们熟悉了，每一个季节的特点，哪一脏和这个每一季相通啊，我们说了，冬天与我们的人体的肾相通，是吧？ 是的。 那你主要冬天就养肾。那么到春天了，和我们什么内脏相通啊？ 和我们的肝相通。 哎， 春天你就养好肝。 养好肝。 那么夏天和我们心相通，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养好心了。 这就是规律啊，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结合着前一段，我们一年四季，我们有一个基础，就叫三部曲。一年四季也好，一年五季也好，都得需要这个基础，是吧？要不断的去夯实。 对。 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三部曲是常年365天，是吧？都必须做的。在做的过程当中，这就有区别了，是不是啊？哎，我们提的是什么呢？整体调整，局部加强。 对。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三部曲，是针对人从头到脚，从外到内，比较全面的照顾身体。 是的。 然后呢，你再根据局部加强。什么叫局部加强？你到冬天，你这肾叫局部要加强。 对。 你到春天，这肝要局部加强。 那么夏天对心你要局部加强， 是不是？这不就清楚了吗？ 清楚了， 是吧？我们为什么说咱们这套自然的方法是一个体系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是说夏天是吧，我们要注意防暑啊，夏天我们怎么去养心啊？心阳不足，心阴不足，心气不足，是吧？心血不足，不单纯这个，我们有一个基点，整体的轮廓。那意思就是说，三部曲是常年必须做的，必须坚持去做的。 对。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季节，我们又有什么侧重点？ 对。 这不就清楚了吗？这就叫辩证，借天时，通阳，养阳，是吧？护阳，蓄积能量。过去再说老百姓常说有一句话，什么话呀？吃凉粉看天气。这句话呀，听起来说这有什么呀，你细琢磨品味起来，你说养生保健是不是也需要看天气啊？ 对。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就是知道自然现象，从自然现象我们找出了一个自然规律，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自然规律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叫聪明人。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心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十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场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但是我们许多人呢不聪明在哪哈，啊，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啊，有风湿的，有风湿病的，风湿一般多表现在关节，是不是啊？ 对。 啊，当然了，这个风湿在我们体内啊不仅仅是关节，是不是啊？也会侵入我们的皮肤， 也会侵入到我们的肌肉， 还会侵入我们的内脏。 啊，你看，风湿性心脏病，这不就是侵袭到我们心脏了吗？啊，这个我们就清楚了。往往我们到了这个夏季，是吧？天气暖和了，这些症状在临床会怎么样啊？症状反应表现的就轻了。 对，因为在夏季，就是怕冷的、发凉的，或者是有风湿关节病的，这个时候他就没有什么感觉， 是吧？就是有感觉，他也比这个冬天他也轻多了。 是的， 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往往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就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时机啊，这点是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往往我们有时候病情长了，哎呀，天天吃药，天天看病，那信着看有完吗？是吧？从头到脚，哪都有毛病，是吧？就像有些人像的，把头发一低了，除了头发不难受，他没有神经啊，没有好受的地方。所以有人那时候穴位能够扛得动，能顶得过去，哎，也就什么呢？也就放松了。这一点上，这就叫误区。我们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就是要这些人啊，他什么时候你要提的时候他注意了，他正痛苦，你这时候啊，痛苦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哎呦，一提三观病，是吧？ 马上就来神了， 来神了，咱听听，是吧？ 听完了还跟着做， 真做。 嗯， 是吧？你这时候讲的时候，你看，哎，他觉得能，是吧？能顶得过去了。为什么能顶过去了？ 因为他不疼了，不难受了。 他为什么不疼了呢？ 夏天循环快，就没有感觉了。 疼是什么呀？疼是不通啊，是不是？哎，血液循环也不畅，新陈代谢也不好。在热的作用下怎么样？血管扩张了吧？是不是？一热血管，热胀冷缩，这就甭说了。这你懂不懂医，你都明白。啊，一热以后血管扩张，二一个呢，血管扩张以后呢，循环是不是快了？新陈代谢是不是快了？ 对， 是快了。对了，那这样呢之后呢，啊，不通的这个程度，在气候的作用下，是不是减轻了？ 是的， 一减轻呢，是不是？哎，他呢就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难受呢。也就不那么重视了。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个呢给大家提出来，这是误区。别教着说我，你看有些是朋友什么时候最害怕，这些人天凉的时候最害怕，因为呢一到天凉的时候，很多的疾病就会怎么样了， 就难受了，发作了， 加重了，是不是这样？天气一好他又放松了。 对， 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时候应该干什么呢？就是刚姚老师说了，他不新陈代谢快吗？对，新陈代谢快。好，我们借着夏天新陈代谢快，把侵入在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干什么呀？ 清理出去也快。 好极了，这就会取得什么效果呀？ 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这就叫按规律办事儿。啊，按照什么规律办事儿？是吧？按照我们人体的生理规律办事儿，是吧？按照这个啊，我们生存的啊这个季节气候啊这个特点，按照这个规律来办事儿，这样呢，你取得的效果会怎么样？非常理想，啊，非常理想。所以呢，是核心的问题，哎，夏季养生核心的问题。我们就给大家，是吧？先在这个啊，我们开始讲了夏天夏季养生，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大家提早就明确了，明确以后就归纳了，就规范了我们在夏季我们养生的主旋律。 对，就规范了我们夏季养生的重点， 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哎，这一点。说我们这个夏季如果做好了工作，那就我们刚讲的，借着夏天天热，是吧？血管扩张，是吧？血液循环快，新陈代谢快，啊，特别是新陈代谢快，干什么呀？把我们侵入在我们体内的 不管是皮肤，不管是筋骨，不管是内脏，啊，怎么样？这些风寒湿，哎，是吧？尽我们最大的啊努力，是不是啊？哎，尽量的彻底的给它清除出去，啊，这就是我们的主旋律。夏季养生讲了半天，我们要抓住它核心的东西。什么叫核心东西？最重要的、最基础的、最关键的、 最能达到效果的， 是不是？啊，如果这档节目，啊，我们头一天嘛，头一天讲这个，实际上呢，这个从立夏已经过了，啊，是吧？所以我们要如果夏季，啊，要抓住这个问题，我想你这个不仅仅，啊，知道了我们夏季养生它的一个重点，啊，夏季做好了，为下下一季，就是下一季，就是过了夏天这一季，怎么样为下一棒做了最好的铺垫。 对， 做了最好的准备工作。 是的， 到那时候你还用担心吗？ 不用了。 还用害怕吗？ 不用了。 不用害怕了，是不是？ 是的。 哎，所以我因为什么你不害怕了？对吧？我们把该做的工作你提前做了。 对。 要是你没做，那你必然要痛苦。你害怕有用吗？ 没用。 你担心有 解决不了问题。 哎，你担心也没用。 对。 是吧？该什么时候做什么，是不是啊？哎，我们为什么呢？讲自然。什么叫自然呢？ 这就叫自然， 对不对？你到春天你就得种，你到夏天就得长，啊，秋天它就收，啊，到冬天它就藏。一说这个，农民谁不知道啊？ 都知道， 都知道。翻过来，我们把这些啊规律和我们这个养生保健实际上是什么呢？事儿不一样，但是呢道理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啊，这就叫触类旁通。 对 啊，我们现在有些啊痛苦受罪啊，如果咱们冷静的客观的讲啊，你今天的受的罪啊，就像我们说今天你喝这个苦酒是你昨天酿下的，是不是啊？这是一句话啊。还有一句话怎么讲呢？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你要种些辣子呢，那你就喝辣汤。这都是前人蕴藏在老百姓说的这些话。这些话是吧，很多人现在不说了，是不是啊？不说了。但这些话非常非常的好， 应验还有效， 是吧？因为它是个真理。 对， 没有说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天上掉下个大馅饼，一弯腰捡了个金娃娃。在疾病、在健康问题上，是吧？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啊，就得靠自己，啊，就得靠自己，啊。有人说了，靠我们自己，我们不懂医，不知道怎么做。你看，你跟着我们这个节目走些一年来，会什么呀？一年下来，到冬天你应该怎么做？注意什么问题？啊，到春天你要注意什么问题？到夏天，是不是啊？到夏天告你了，要什么呢？要养阳，要通阳，要助阳， 要护阳， 要护阳， 补阳。 还有一个，千万别伤阳。 对，切记一定一定不要伤阳， 是吧？往往我们这个阳，有些人朋友就问了，阳虚阳虚，这阳怎么伤的呢？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伤的。 或者有的人以为就是冬天伤的阳。 不对， 嗯， 是不是？哎，你要不注意，什么时候都可以伤阳。 你没有防好，一年四季都能伤了这个阳。 你冬天，有人为什么考虑到冬天呢？我们讲过呀，是吧？寒伤阳，是不是？那什么时候寒呢？什么时候冷啊？那肯定是冬天的，是不是？啊，这是理解的太简单了，是吧？你看，阳气是吧很重要。我们说了，阳的重要。啊，我们刚都说了两点，是不是啊？ 嗯， 啊，一个是动能，一个是热能。 是的。 所以说人精神不精神，那就看你的能量啊足不足。啊，这个是阳，是什么呀？是维持人的生命。你听听啊，说这人躺那儿不动了，大家首先会想到什么呀？哟，是不是这人死了？ 没气儿了。 你看看。这说明什么？动 是人的生命的一个标志。 对， 是不是？ 是的。 你这话好理解吧？ 好理解。 啊，你好理解，你就知道了这个动啊，这个阳有多么重要。这是第一，动是生命的一个标志。那么第二呢，是吧？是人生命活力的一个标志。哎，这个怎么还不一样啊？那当然不一样，是不是？你看，年轻的，是吧？这个动跟我们上了年纪这个动一样吗？ 不一样， 是不是？不一样。咱们今天呢，时间到了，只能说到这儿，好不好？ 好的。 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你的心情开心，少一些烦恼，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适，请你不必太在意，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装备精良，7000营缅士兵如何被日军围困缅甸仁安羌？ 此时，混乱的英军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敌情难测。面对日军层层包围，中国士兵能否前去救援？ 想想看，包饺子一斤馅儿还得需要2斤皮儿，7000英军被围，那里会有多少日军？ 敌我悬殊，800中国草鞋军星夜前往仁安羌突围救援。 新38师113团正在马不停蹄地赶赴仁安羌前线。 以少胜多，中国勇士如何撬破日军防线？ 刘放吾虚张声势的计策很快就扰乱了日军的判断， 大获全胜，无意间发现英军遭围背后的秘密。档案为您揭秘1942中国远征军未解之谜之你不知道的仁安羌大捷。此间113团已在刘放吾团长指挥下肃清平墙河北岸之敌，向南岸日军发起进攻。上午10时许，本欲乘势渡河解围，但日军在白塔山的炮火疯狂袭击，使渡河部队进攻受挫。而被围英军由于连日行军，官兵极度困乏，缺水严重，弹药也快消耗殆尽，在日军强力阻击下，被阻截在仁安羌油田区，毫无办法展开进攻。配属英缅一师的装甲第七旅本是支战斗力很强的机械化部队，但由于仁安羌一带地形高低起伏，沟壑纵横，许多地方是沙地，装甲第七旅受地形限制也无法发挥作用。部队尝试做了最后一次进攻，但大量坦克陷入细沙中，最终成了日军的活靶子，导致整个突围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日军第33师团的师团长樱井省三得知坐监的部队17日凌晨奇袭仁安羌成功，于是于17日夜急令214联队的第一大队于18日傍晚赶至增援坐监。至此214联队已经有3个大队齐聚仁安羌，围困英缅军队的日军实力进一步增强。同时他命令连队的其余2个大队以及师团的主力部队继续追击其余的英军。这是我们得到的关于仁安羌战斗的唯一一张图片。当时仁安羌油田着起了熊熊大火，火光映照着无数井架，在隆隆炮声当中，井架呈现出一种恐怖的姿态。傍晚时分，双方仍然对峙于平羌河的两岸，214联队趁机收缩兵力，主力集结于仁安羌的东北。与此同时，樱井省三还下令前来增援的德中大队于19日拂晓迂回到113团的侧背实施突袭。拂晓时分，刘放吾率领着113团的800勇士向日军发起了第一轮的攻势。由于没有什么武器，首先他们进行了一轮81迫击炮的猛轰，之后刘放吾让士兵们把所有的机枪集中架起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日军习惯于以轻机枪的数量来判断中国军队的作战兵力和实力，于是 刘焕吴将计就计，他把全团的轻重机枪都集中到了第一梯队。刘焕吴虚张声势的计策很快就扰乱了日军的判断，之后不久他又派两三名士兵来到了侧面，每人持一挺轻机枪伏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军要撤退，就会被狠狠地扫射，如果有增援想前来突袭，那更是腹背受敌。听到远征军解围战斗的枪炮声，被围困于仁安羌城内的斯科特将军便迫不及待地打来了告急电话。他跟军长史莱姆说，被困的英缅军第一师饮用水和粮食已经被断绝两天了，无法再维持下去，若是今天再不能解围，就有全面瓦解的可能。斯里姆一下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不停地打电话催促孙立人，让他的部队迅速向日军展开全面的进攻。放下电话后，英缅军第一师师长斯里姆将军立刻驱车悄悄前往仁安羌以北的乔可巴当村。在一幢残破建筑的楼下，斯里姆见到了刘放吴。当时的刘放吴相当清瘦，方正的脸上透着刚毅，佩戴着一副野战防风眼镜和驳壳枪。他和斯里姆两人通过英军翻译介绍握手，随即摊开地图研究战局。刘放吴的敏捷反应给斯里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当斯里姆要求刘放吴率领全团乘坐英缅军准备好的卡车往平强河发动攻击，配合英缅军突围时，却被刘放吴断然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刘放吴还有什么别的打算吗？非也，刘放吴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他没有接到任何师长孙立人所下达的指令。尽管他赞同斯利姆的说法，可是刘放吴还是坚持一定要征得孙立人的同意。这时斯利姆给刘放吴了一份手令，我们有幸得到了刘放吴一直保存着的这份手令，看一看其中的内容。致113团团长刘上校，自派桂官率领余团乘坐卡车到平羌河地区，在该处你将与安提斯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战场配合你，你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平羌河北岸约两英里公路两侧的敌人。斯利姆17日11时。一个半小时后，刘放吴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同意照办。原来他已经通过无线电台与孙立人联系上，并且确认开始奉命行事。随后孙立人向刘放吴下达了第二天拂晓进行全面攻击的命令。 19日拂晓，113团的官兵趁着薄雾向平羌河南岸日军发起猛烈的攻击。刘放吴团长随即将113团三个营分别部署，第一营从平羌河老渡口向501高地正面突击，第二营沿公路两侧攻击右翼，第三营作为预备队守左翼，准备向日军发起总进攻。仁安羌大战序幕由此拉开。 19日拂晓，113团再次渡河，对敌人展开总攻。其实英军也开始恢复进攻，配合夹击日军突围。 刘放吴团长亲率第一二营和英军战车炮兵协同攻击白塔山日军炮兵阵地，并与被围英军夹击拿下阵地，解除日军坐歼连队的炮兵威胁，极大缓解了被围英军的突围威胁。然而刘放吴率全团兵力进攻501高地，作战初始进展顺利，但左肩知道501高地至关重要，是卡住英军突围的最后一道大门，因此在失守后连番发起反击，致第113团在501高地三失三得。15时， 500多名英军被俘士兵、随军记者和传教士被解救出困。第113团并夺回大量被日军俘获的英军辎重汽车。血战至16时，日军虽有空军支援，但炮火不济且内外受到夹击，终被击溃。第113团全面占领501高地，替英军杀开一条血路。至傍晚，战斗基本结束，日军作歼连队主动收缩到仁安羌油田区以南，等待师团主力增援，精疲力竭的英军主力得以从缺口陆续突围而出。 4月19日下午，日军的213联队和师团直属部队才赶到仁安羌，但此时英军已经成功突围了。日军想围歼英军，以及想赶在油田被破坏之前占领仁安羌的作战计划均告失败。由于日军连日的追赶，酷热缺水，他们已经非常的疲惫，日军也没有力量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了。 破釜沉舟再次突围，中国士兵怎样浴血奋战？ 仁安羌一役，新38师113团为国捐躯的官兵一共204名，受伤者318名，这几乎占到了全团战斗力的一半。 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孙立人如何发现英缅军遭围背后的秘密？ 直到孙立人再三保证不外传，亚历山大这才松了一口气。 成功解救英缅军7000余人，50年后，撒切尔夫人不忘感恩， 他要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向流放吴致以深深的谢意。 当晚继续揭秘。 70年前，10万热血青年远征缅甸抗击日寇，70年后，我们揭开尘封历史，寻找遗失的真相。 这支军队的名字就叫做中国远征军。 1942年，中国远征军踏上征程，缅甸仰光为何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 埋伏在对岸崇山峻岭当中的是一支几天前刚刚星夜兼程赶到这里的中国军队。 戴安澜带兵孤身进入铜鼓，留下了怎样的临终遗言？杜聿明与史迪威满心期待的铜鼓会战为何以夭折收场？ 铜鼓战局也随之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逆转。 英军被困仁安羌，孙立人以少胜多，一战成名，而指挥官竟然另有其人。 撒切尔夫人说，她听到了太多关于流放吴的故事。 一个西瓜可以成为引发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的导火索，是什么致使这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入缅作战并出战失利？ 两个人从性格一直到上下隶属关系，都有一种尴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其中。 曼德勒会战计划破产，20000远征军将士为何因为一纸命令而误入绝境？档案为您揭秘1942中国远征军未解之谜。 7000多名英军终于喝上了一口干净的温水。对于他们来说，一口干净的能喝的水是两天来他们最宝贵的东西了。由于仁安羌战役的失利，日军第33师团受到了司令官的严厉训斥，连队长作监和大佐受到了严重警告和降级的处分。自此仁安羌大捷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战役，也是盟军第一次缅战中唯一的一个胜仗，同时它也是一个奇迹，因为新38师113团在劣势的情况下竟然仅仅用了800人的兵力就击败了数倍于己的敌人，搭救出了十倍于己的友军。其实早在这之前，孙立人的心里就有了90%把握，因为113团的战士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一个受了伤的日本参谋，经过拷问，孙立人哭笑不得。日本第33师团的师团长樱井省三胆子还真是很大，大部队上在后面就敢派一个左肩就带2000多人，居然突袭过来将英军的7000多人包围了。 随后孙立人见到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时十分的惊讶，问孙立人，难道你真的只带了不到1000人就打赢了这场仗吗？孙立人当时也是毫不客气地说，日军的数目本来就不多，可能也就是2000人。亚历山大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相信区区只有2000名日军就将拥有战车的7000名英军给包围了，可是有日本战俘作证，他也没有办法否认，所以亚历山大最后只得拉着孙立人的手恳求道，将军阁下，关于日军的数字千万不能对外界公布，否则这将成为古今战史上的一个大笑话。直到孙立人再三保证不外传，亚历山大这才松了一口气。其实由于制空权的丧失，英军在慌乱之下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日军抄了自己的后路，他们只是笼统地了解到自己的对手到底是哪支部队，并且将这个作为情报提供给了中国军队。那么当时在仁安羌地区与113团作战的究竟有多少日军呢？据日本防卫厅缅甸作战史记载，作奸所率领的214联队中两个大队和第三山炮大队于16日赶到，并于17日凌晨占领了仁安羌油田镇区及平羌河两岸的重要地带，切断了英军的退路。再加上18日赶到的前来增援的德重第一大队，当时日军的总兵力满编在4000人左右，真正的较量中是1:4的悬殊对比。然而不管怎样，孙立人当机立断，仁安羌一役新38师113团为国捐躯的官兵一共204名，受伤者318名，这几乎占到了全团战斗力的一半。这确实是一场冒险的攻击战，一共击伤日军1400人，并且拯救了7000名英缅军的生命。中国远征军新38师受到了盟军的高度评价。仁安羌战斗结束不久，英缅军司令亚历山大致函孙立人说，仅代表我英缅军第一军及其他英帝国军队对阁下热诚相助及贵师英勇部队救援比肩作战之盟军美德深致谢意，本人奉英皇陛下命赠阁下以英军司令勋章，有感欣慰。之后孙立人还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的国会勋章。孙立人因为仁安羌大捷而广受赞誉，但是这场战斗的真正指挥者113团的团长刘放吾却没有时常的被人提及，甚至连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副司令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编写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数略》中，居然将第113团的团长错记为并无此人的孙继光，而一些关于远征军的书籍文章里也很少提及刘放吾的名字。不过历史不总是会被人忘记，1992年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访问美国的时候，特地到芝加哥会见了旅居美国的刘放吾，感谢他50年前在仁安羌战役当中拯救英军的功绩。撒切尔夫人说，她听到了太多关于刘放吾的故事，因为刘放吾解救了7000多名英军士兵的生命，他要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向刘放吾致以深深的谢意。2年之后，95岁的刘放吾病逝于美国洛杉矶。 团，不到一千的兵力拯救了7000名英军。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后的第一个胜仗，虽然算不上辉煌，但毕竟以少胜多，在关键时刻拯救了英军免遭覆灭。被拯救的英军之后对中国军队是刮目相看。然而仁安羌战役的战果并没有能够改变整个缅甸的战局，胜利的喜悦没有维持几天，盟军指挥官之间的矛盾就全面爆发。19日史迪威和杜聿明两人在西进乔戈巴开始防御唐吉的问题上再次爆发争吵，争吵的结果就是杜聿明拒绝服从西进，率领第五军三个师转至梅苗唐吉。 随后蒋介石所计划的集中中国远征军3个军8个师，英国方面5个师，共计25万人的优势兵力，在曼德勒最终与日军决战。结果战场被分割成为了若干个，相互之间又无法支援，更加上装备和火力不足，中国远征军在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下节节败退，越来越多的人相继牺牲，一场惨不忍睹的曼德勒大会战拉上帷幕。 70年前，10万热血青年远征缅甸抗击日寇。70年后，我们揭开尘封历史，寻找已知的真相。 这支军队的名字就叫做中国远征军。 1942年，中国远征军踏上征程，一个西瓜可以成为引发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的导火索。 两个人从性格一直到上下隶属关系，都有一种尴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起。 是什么致使这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入缅作战便出战失利？曼德勒会战计划破产，20000远征军将士为何因为一纸命令而误入绝境？档案为您揭秘1942中国远征军未解之谜。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是相拥，才听见幸福脉动。懂爱的人都知道悲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这趟活儿车位十三，您是银联手机闪付，银联二维码有优惠。 哇哦，六点五元激励金！ 坐贴有银联标识出租车，有机会享起步价五折，司机也能得银联红包。下载云闪付 APP， 享更多优惠。详询95516。 夏天车膜不隔热，车里像个大蒸笼。 酷酷贴膜有活动，全车499起包施工， 这么便宜，质量靠谱吗？ 靠谱，厂商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酷酷贴膜全车499起包施工， 沿途有我，酷酷生。